谁令我心中痴痴的醉，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，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，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。如何喜欢你，如何结识你，我似是一一的淡忘，唯独情深一片。谁与我终身依恋，谁给我真心不变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也忘不了你。心相牵，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，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，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。如何喜欢你，如何结识你，我似是一一的淡忘，唯独情深一片。谁与我终生依恋，谁给我真心不变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也忘得了你。一一的淡忘，唯独情深一片。谁与我终生依恋，谁给我真心不变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忘不了你。 有如洒在面前， 心怎忍说离别，凝望你轻发走远，已别去是已别去，让时光洗去悲 沉，落日如雾灯，心心心，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，还假装一点不关心。天色继续沉，谁人在夜深等等等，谁曾在某夜飘近，交给我心却狠心。没有话要再讲，怎掩饰失望？没有泪要再淌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。无奈你说你淡忘，你说你淡忘，即使多么凄怆，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。我说我盼望，我说我盼望，可相恋多一趟。但是但是，现已深知深知，这是渺茫。天色已渐沉，落日如雾灯，心心心。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，还假装一点不关心。色继续沉，谁人在夜深等等等，谁曾在某夜飘近，交给我心却狠心。没有话要再讲，怎掩饰失望？没有泪要再淌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。无奈你说你淡忘，你说你淡忘，即使多么凄怆，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。我说我盼望， 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，但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。吹干眼泪两行，我说我盼望，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，但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，一切已淡忘，旧日这地方当凄怆。 一生里的浪，你我在重叠那。

失意，分享笑声。在昨日各散东西，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。现在我说笑欠反应，现在我叹气欠宁静，只跌进冷血世间消耗生命，天天的死拼难去讲心声。西山的晚上，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，但现在你我隔一方，可想起我同回忆这真挚，可想起我同回忆这真挚。 出一张冷面，微凉的风中，街中一把做气质的破衫，像说怎么过这一天。曾很喜欢阴阴天，因我爱看雨点，在微凉风中洒向你，轻吻你面。今天空空的街中，飘飘雨内，没有你阴的天，极讨厌。冷冷雨、哦，没焦点，因找不到你。冷冷雨，低一仿佛要等你经过。冷雨求求停吧，别追忆泡影一个，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。阴阴天，因我爱看雨点，在微凉风中洒向你，轻吻你面。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，飘飘雨内，没有你阴的天，极讨厌。冷冷雨。冷冷雨，低音仿佛要等你经过。我说冷雨，求求停吧，别追忆泡影一个，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。冷冷雨，没焦点，因找不到你。冷冷雨，低一仿佛要等你经过。我说冷雨，求求停吧，别追忆泡影一个，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。

仍旧独在细味这歌意。啊，歌中哀伤的一句句，那幽怨里内心动意，远远的歌声里倾诉着爱念，你那天交给我听足我着意，我却有点不经意，今天你会依依，无奈现已失去你，缘分盼会似你这张唱片。 望地偷偷看，眉头流了 冷汗，劝你放心休息，陪着你永在你旁，故意强装开心，谁明了是我心中的凄怆，坐在你身旁。我为何我为何要说谎多一趟，完全明白你不喜欢说谎。我为何我为何要说谎多一趟，能令你快慰是错也甘愿干，真的不知道何日何时可以陪伴海边看夜光。 季节中飘过，丝丝的爱点起这。 温馨的暖透我心窝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. 风中雨点沾湿了身，长夜已降临，延续了苦困，不知道原因，只想再等，然后你飘至，仍带来伤感，挤熄了烟，满脑疑问，颤抖中亲吻，凝望你转身，不追究原因，慨叹缘分，然后你飘远，投入谁的心？ 冷风一般的你，没法让我亲近。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热恋着你的心， 哪可以封锁你？愿你待我认真。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。续了苦困，不知道原因，只想再等，然后你飘至，仍带来伤感，挤熄了烟，满脑疑问，颤抖中亲吻，凝望你转身，不追究原因，慨叹缘分，然后你飘远，投入谁的心？ 冷风一般的你，没法让我亲近。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燃恋着你的心， 哪可以封锁你？愿你待我认真。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。 冷风一般的你，没法让我亲近。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燃暖着你的心， 哪可以封锁你？愿你待我认真。 More than anyone，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。 迷迷惘惘，聚满心中，嘴

解君寂寞，此曲望你识取。如果君他去，惆怅未入睡，难堪怎冷空虚。还请你梦乡谨记，这一曲送给你。请君你梦乡谨记，